第36章零分。 收银员忙着录账，秦秋跟油货说完话，转头指了一下货架。 对了，再帮我。 他忽然顿了一下，似乎话到嘴边，却忘了自己要什么了。收银员等了片刻，没等到下文，便念着货架上的东西，试着提醒。 要什么呀？烟，打火机，酒。 秦秋轻轻啊了一声，垂下手玩笑道， 哼，惯性，总觉得还应该买点什么，记不起来了，就这样吧。 收银员点头报出总价， 您这一共19分。 最令人震惊的是，秦秋听完居然对收银员说， 后面货架随便帮我拿一样吧，凑个整。 凑个整，听听这都是什么疯话。这位收银员其实是监考官预备役里罚下来的，以前就见过不少监考官，当然了也听说过001号，但他工作那阵子秦秋在休养，而且作为001号主考官，不是什么考场他都会出现的，所以收银员不认识他。这位收银员小伙子语重心长地劝解道， 这位先生，是这样的，您刚好是今天第12位结账的客人，会有一次抽奖机会，折上折，也就是说现在凑整也没用，一会儿折完了还是零的。 是吗？还有这种活动？ 秦秋说，对，条幅上写着呢。收银员往上一指， 那第12位、13位客人是今天的幸运儿，不过呢需二位先结账，过会儿一起兑。 哦， 秦秋看完条幅，似笑非笑的对油货说， 幸运儿过来结账。 就凭这张嘴，不知道001以前有没有被人压着打过。油货希望有。油货推着购物车走到台边，捞起车里面东西放上台面，收银员的脸又绿了，今天这是什么情况？购物狂聚会呀。他心里泛着嘀咕，一一清点油货的东西。 两件大衣，两盒速食面，两只牛肉罐头，一块表。 有点眼熟。收银员偷瞄了两人一眼，没敢说话。他帮油货把东西装好，打出价格单， 一共5分。 收银员生怕油货来一句帮我凑个整，连忙从柜台底下抱出了一只木箱， 来来来，抽奖箱。 收银员介绍说， 里面一共100张奖券，最好能到1折，1折券呢只有5张啊，不过没关系，还有15张3折券，30张5折券，以及40张8折券啊，这个优惠力度真的非常可观，全世界能找到第二个这样的休息处，我把头砍下来。 油货不关心这些，也不关心他的头。 剩下的是什么？5张9折券啊，3张9.5折，还有2张原价。不过你想啊，9折马马虎虎，但概率跟1折一样，很难抽的。至于9.5折，只有3张，原价更是只有2张，这是什么概念？比1折券还少。相信我，我来这里这么久了，见过抽到1折的，真没见过抽9.5或者原价的。毕竟我们活动的宗旨就是给大家减负嘛，能省一点是一点，分儿都是命。 直接抽？ 收银员白瞎了一番热情。收银员耷拉着眉眼，把抽奖箱转了一圈，让写字那面朝向油货和秦秋。 喏，为了加强考生互动，抽奖有个规则，互抽，也就是你抽到的奖券归他，他抽到的奖券归你。哎，这规则挺有名的，还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听说过？ 略有耳闻，普遍评价是你们老板不干人事，生怕考生不打起来。 毕竟这么大的折扣呢， 哪能拿的那么容易啊？来吧，我就喜欢看这一幕，刺激。基本上决定了两位的关系，今后能不能成为朋友，就在此一举了。 收银员摇了摇箱子，比了个请。五秒钟后，秦秋送了油货一张9.5折，油货反手就是一张原价。秦秋与收银员无语对视，有一种非求叫互相伤害，有一种关系叫谁都别放过谁。大家今天算是见识了。最终秦秋还是让收银员给他凑了个整。油货见他掏出了一张卡，觉得奇怪，你哪来的粉？ 系统送的， 秦秋说。油货有点意外，都处分了还送70分，这算哪门子处分呢？ 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 什么？ 很多考场对考生是有门槛的，比如第一次考的考生分在一起，考过两门的分在另一个考场，难度上会有差别。系统这时候送我分，就表示你们这次待选的三门都有门槛限制，这就意味着考过的科目越多，进入的考场越难。他送我1.70分，一是遵守规则，让我跟选定的考生，也就是你，进入同一个考场；二来保证难度，以免我被分到零经验的考生中。 以前问这些跟系统有关的，秦秋都避而不答，还会收到警告。现在他被处分成了考生，居然不那么避讳了。刘霍便多问了几句， 送领多少？ 说是按照考生时期单科最低分来算，真假就难说了。 油货心说，你自己的最低分数自己没数？一看就明白了，算哪门子的真假不知。 秦秋拎着卡翻转一面给油货看，惨遭罢黜的监考官001卡跟普通考生差不多，写着基础信息，姓名秦秋，准考证号86010-0614-1729JI， 已考科目2，累计得分20。跟考生不同的是，考生考号的末尾是数字，它却是两个意义不明的字母。见油货盯着 JI 神情疑惑，秦秋解释道，监考官违规专用模拟了个考生号，考生号的结尾是系统设定的英文称呼，为了区分监考官。秦秋原本应该是 JIN， 但写卡的时候漏了一个字母，变成了 JI。 这件事他原本是知道的，但记忆受损后给忘了。具体是当时负责写入的监考官手误，还是故意跟他开的玩笑，已经不得而知了。在收银员看疯子的目光中，秦秋刷空了初始值，20分1分。 你跟自己有仇啊？ 收银员忍不住说。秦秋笑了一声，给油货留了一句晚上见，就离开了休息处。夜里酒店踩着准点自动退房，街道上不知何时竖起了标牌，众人按照路标往某个路口走去。意料之中，那是一个丁字路。他们走到路中央，身后的景色就变得模糊起来，很快被夜色下浓重的雾气遮挡。三个路牌分别写着未考科目：语文、数学、历史。路中间有个熟悉的保安亭，亭内小喇叭突然出声时，秦秋一秒不差从浓雾中走来，推着他的行李箱。 我头一次看到这么悠闲的考生。 于文悄悄对他哥说。说完，于文静了两秒，又道： 哦，不，我面前就有一个。算了，当我没说。 秦秋在人群旁站定。小喇叭已经说完了千篇一律的话，他停了片刻，引起众人注意后，终于说到了重点。 本轮实行突击性考制改革，现考试制度更改为等级，按照全球考生排序百分比划分 A、B、C、D 四个等级，其中前10%为 A，A 后一位至前50%为 B，B 后一位至75%为 C， 其余为 D。 我去，被改革威胁3年的余文同学表情凝固，在心里热切问候所有的喇叭，而被问候的还在继续。 现有分数将核算为等级，之后每场考试结束核算一次，考试实行末尾淘汰制，每场考试结束后等级为 D 的考生直接淘汰，等级为 C 的考生留待查看，需要重考。重考题目背景以原题为准，小题适当修改。重考达到 B 级以上的考生可以顺利进入下一科目，依然为 C 的同学再次重考， D 等级考生直接淘汰。现在更新考生成绩。 眨眼间，保安厅门外的液晶屏突然亮了，刷出几行字来，那是在场考生的等级换算结果。 余文 A， 余义国 A， Mike Rogan A。 这三委托邮货的服务又老老实实守着分数没乱用，目前等级很高。 陈斌 B， 邮货 B。 上面那位多亏抱上了邮货大腿，下面这位是东西买多了自己作掉了急。 输血 C， 可能永远是 C。 秦鸠 D， 自己骚出来的灵粉无话可说。